哎，老板， 哎，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。 好啊，那一把 啊，那把是琵琶，不是吉他。 我说旁边那一把，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。 你怎么自然一点？ 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 rocker， 你就必须要先给一把 guitar。 刷可选的时候尽量不用 pick， 啊，看起来样子会比较随性。就算你弹错了，大家会因为你是故意。哒哒哒哒，你是不是，啊，感觉到了我的和弦，啊，它重复着，啊，又不错，代表你耳朵没有聋。就是在重复这几个和弦，摇滚的节奏在右手，灵魂在左手，心就是宇宙，我弹的叫自由。哒哒哒哒，听我的 blues， 要学会尖叫。Big piece 是为了拍照，丢一块 ice 叫他不要吵。摇滚不是为了保美，是为了梦想，但美女太强，被别人爱上，我没办法。 断了， 没关系，再买一把吉他。没有钱就借别人的吧，怎么会有人喜欢摔吉他？有种你就摔最贵的吉他。你要好好珍惜他，他才会对你说话。说在他如果脚有电线，再加点温刀就太完美了。举起你的单手给他个啵，千万别在这次放个屁。哦哦，妹妹在哪里，就要看到哪。你一定以为我接下来要唱副歌。哦哦，还没，还不及我先叫你疼，啊，再上一个，再上一个，啊，最